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2024年8月12号星期一，啱啱奥运就结束咗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哇，好攰啊！成呢个奥运真系，意外地攰。 呢个 C104应该重要啲嘅。对我来讲， 不过 C104 仲因为以上进行式，因为今年 C104 咧系唔系星期六日，系星期日同星期一。咁咧就所以咧我录音嗰刻咧系第二日幕，咁咧应该而家就会拍掌嘅，仲有排未拍掌。好，咁讲咗其他新闻先。首先咧就系其实都几奇妙嘅，咁咧就似到精子就改艺名，佢而家其实而家呢个名咧系佢真名嚟嘅，咁佢而家就改个艺名叫做 Uechi Aki 啊。而家我就系佢改咩艺名啫？你用咗咁多年都系呢个名噶啦，拗拗地头系转咗事务所。佢今日一月转事务所，一月转务所，我而家先改艺名，又我奇怪，咁就真系唔知点解啦。有人就话会唔会系因为似好精子呢个名同小新太有连结一齐，咁就定咗型，咁佢想改艺名就开阔翻啲戏路，但系好似又唔使啊。佢其实除咗小新之外，配好多其他角色噶，咁就真系拗拗你头啦。不过就唔紧要啦，反正啊，似到大姐，佢配乜都得噶啦佢。 虽然大家讲到佢都系会谂起初代小新先啦， 系啦。好啦，咁就系啲新嘅动画消息啦。 呢、這个愉快动物饼剧场版，我谂嘅，虽然我知道佢其实佢系动画化过嘅，喺零几年嗰阵系有套 TV 动画嘅。咁而家呢个系电影版，谁得？ 唔系， 即系应该啲呃细路嘢嚟噶啦。不过就 唔紧要啦。 我有啲神奇，唔系有人误会咗，佢唔系第一次动画化，佢之前有个 TV 版，呢次系第一次剧场动画化，即系电影版啦，咁样啫。咁啊，睇睇啦吓。咁啊，做嗰啲都系啲动画化啦。咁啊，之前嗰、那个白犬女哥嗰个啊，呢个有啲似嘅，呢个男女之间存在纯友情吗？即系咧呢类型嘅故事类型，即系同之前白犬嗰啲一样啦。呢、這个故事类型其实呢个业界好多嘅，但系将佢直接嚟攞嚟做个标题或者主题啦，白犬嗰个咧就比较特别嘅，呢、這个就比较普通咗少少。唔知道有冇同样效果，因为嗰边都几真系几特别下嘅，可以真系可以去睇下去睇啊。咁唔知咁啊 ，J C Stuff 搞嘅，咁我估嗱，因为呢个主题就其实好普通嘅啫。咪就系他妈的有达以上你嘅未满咯，喂大佬廿几年前已经讲紧噶啦呢啲嘢， 呢类啃冇，其实冇所谓嘅，啃系从来都唔怕旧嘅。 佢直接攞佢嚟做啃咧，可以做成点啦？真系，其实我冇睇过，我唔知，即系睇下点啦。不过似未至于次次轻改啊，但系有咁嘅机会啊，咁啊。 好啊，今日呢套咧，其实都似 A 罗曼福嘅展开，女主角照穿时空，但系条件就系穿一条底裤，唔着底裤。啲莫名其妙嘅展开， 但系我记得我以前我唔记得真系唔记得边度走出嚟，因为个印象好模糊，系有套嗰啲短网上短漫定系单图啊，定系影片啊，即系如果着咗底裤定除咗底裤就会世界灭亡，记唔记得有套咁样嘅嘢？ 好似有啊，咁嘅印象。 我完全唔记得咗系咩啦，已经，但系俾我谂翻起呢啲咁嘅嘢咯。呢本系漫画改编嚟嘅，仲要系特登选喺8月2号呢个攀字咯，攀字之日咧嘅去更公布。 点都好，点都好，又系异世界，异世界大佬，连战队红砖异世界都有咯，呢、这个世界咩唔可以啊？ 呢啲脑洞嘢咧，就最少啱啱出嗰阵时会有，都应该都多少有啲爆点嘅。咁后边如何就可能唔在动画范围内咧，咁样啦。 真系该换，就系烟头。不过算啦，已经系我真系你麻木都唔得噶啦，呢柒头。好啊，跟住另一套 漫画改编嘅，我都几肯定。未出我已经知道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了，因为公道历史搞出来的东西。其实呢出了又如果不是拖到现在的样子，其实原本是相当不错的作品来的。这类作品的死罪来的。不红还有自可，不红就真的不行了。一红就拖，一拖就死。烂完之后就会这样了。不过这里暂时都还是 OK 的。你不理他后面咯。即系我无论系之前嗰套定呢套都好啦，即系呢套我唔知道后边会点啊！即系动画化嘅2025年冇讲月份。 跟住咧就东京拉打啦，咁就9月新拉打啦。前嗰套卡扎图咧，我完全冇睇过嘅，系继之前嗰套咁嘅 死啦！唔记得之前我之前好做圣刃之后另一套完全冇心机睇拉打，咁跟住新一套咧就叫卡宾拉打交乌，咁咧系扣咧就实好老就老面孔噶啦，就乡村纯子。咁我对佢咧其实 O K 嘅乡村，我对佢啲嘢亦都算系几，因为佢跟开佢跟方村念够出身嘅，佢啲嘢系 O K 学 O K 得嘅。咁我希望今次会好啲啦，至少有唔好太具有而翻啦。之前圣刃又圣刃成日战队翻咁，之前卡特图咧睇哇，啲主角演嘅去到一个叫令人发指被捕。 咁呢个拉达嘅定位啊，反复横跳啊嘛。 唔系我唔介意嗱，即系你幼儿翻都算啦。你唔好太，你主角你演技唔好差到咁嘅地步啊！主角即系拉达主角演技唔系好唔奇，但系差都有个限度嘅。咁有啲话唉，中段好咗，但系中段俾死气，有中段真系廿几集唔通佢要中段追翻啊！咁啊由佢啦呢套嘢。总之系希望我唔要求佢去到好似之前狐狸咁样咁劲，但系似人样都 OK 噶啦，我食得落噶啦。对拉达 fans 嚟讲。好啦，咁另一套咧就是迪士尼啦，未来品未来呢份啲新作大会啦，咩海洋奇缘二啊，冰雪奇缘三啊 ，fan meeting 大会，又系嗰啲自己品牌自己搞个大集会， 咁佢够啦，佢而家迪士尼， 咁啊出咗大集， 咁有阿凡达三啦，曼达洛人嘅剧场版，跟住就夜魔侠，跟住创战神啦，唔知咩嘅呢个名。大致上呢啲咁，其实 Toy Story 仲有 Toy Story 五，四已经系九尾族啲噶啦，先生，你仲出个五出嚟？ 唔系，其实 Toy Story 已经玩到尽噶啦，大佬，你而家讲真就系你夹硬玩落去，不算啦。佢而家套玩转老朋友二 OK 嘅，超好算系已经又系叫做玩翻啲声势唔少。咁叫做 唔同啊嘛，即系 唔系啊？全靠呢样嘢，因为迪士尼宣布啊 ，Disney Plus 嘅追唔使砌字啦，有盈余啦。虽然好大理由就是 Disney Plus 里面的好多片佢条数系拨咗去电影制作嗰度，即系例如话你死侍啊，曼达洛人嗰啲，佢如果你上戏院嘅话，咁佢咪当戏院咯，咁制作费咪唔入去咯，佢唔似Netflix 咁样 ，Netflix 所有嘢都系 Netflix 独家播，咁你条数一定立 Netflix 噶嘛，所以其实依首先有少少叫做咩钻空子嘅，不过算啦，呢样嘢我亦都冇所谓嘅，好啦，跟住咧就系入翻日本啦。 漫画消息， 我啲英雄院完结啦，终于都 即代表住佢终于激嬲晒啲读者咯。佢后期搞成咩样，我谂大家都冇睇呢，有所疑问啊。 基本上 Jump 嘅漫画，最后一定激嬲晒所有读者嘅。 咪啱啱讲咯，即系虽然阿公岛佢唔系浸啊，即系浸系真系老问题。我哋当年讲三大自定出版社嗰阵时候，都好似有两边都各自有提过，都系即系浸。即系将啲嘢拖写拖到死为止，我应该系其中一套优秀作品俾佢咁粗拖到边过街老鼠有人喊打，即系而家你终于，不过今次相对嚟讲佢都算系烂得好快，所以亦都斩得好快，定系我唔知啊。总之佢冇以前我哋年代嗰啲咧，就算烂佢都会继续喺度死拖活拉咁，佢又唔系烂得好快，佢系正正常常，但系咁跌窝跌窝跌窝跌窝，跌到某个点，大家陆陆续续顶唔顺。但系我应个跌咧系肉眼可见嘅雪崩式咁跌噶嘛，所以佢我估嘅咋，唔系肯定人气都应该系雪崩式下跌，然后所以将咪就咁手起刀落咯。终于成了手气刀落咯， 咁就算回事下一套啦会， 未必，佢可能会变网黄化， 即系冇，即系就算回事变咗一个好离，不就算回事系去一个好离谱嘅嘢，不过针系咁样噶啦，针啲嘢同埋都系，你唔俾佢完结，你又唔知道下一套会唔会成功，咁咪一路拖死拖烂拖到烂咯，同埋即系好麻烦就咩，针啲漫画家通常咧。你第一套掂咗之后咧，第二套通常都第二套咧系冇信心，冇话已经冇话红唔红问题啦，有冇第二套都唔知道。相比如讲，你话小学馆啊，其实出烂成咩，一套唔掂第二套咯，第二套唔掂第三套咯。但系针一套唔掂啊，冇第二套噶啦。所以啲针漫画家咁样一路死拖烂拖就系搵得几多做几多啦。最好就咩啊，一套漫画搵住成世食人，搵住成世食嘅钱，咁就唔使烦啦。 互为因果啦，佢嗰种咁嘅玩法好会好产生好大量一作漫画家啊嘛，咁但系就系因为你知道你好有可能得一作，所以你咪要死抢到佢冇得再抢位置咯。咁但系调翻转你呢种谂法就真系会令到你唔会再产生到第二部咯。不过算啦， 呢个老话题我哋唔讨论佢啦。 跟住游戏消息啦，呢个华纳兄弟嗱，点解唔同同条四分八一？因为系呢个游戏嚟噶，系游戏方面嘅。咁财报出咗，游戏方面营收跌咗41%，几乎腰斩。不过你都估到噶啦，因为佢之前嗰个销售年度系《霍格华斯的传承》，今个销售年度系《真系自制特工队》。咁你谂下两套嘢一比，你知道点解会跌咗四成啦？即系。你唔系跌六成，剩翻四成，我啲损系咁噶啦，已经系，即系嗰套咁嘅嘢，即系基本上系由剧情到演出到系统，全部系俾人轮翻屌轮到疯咁。嗱，先讲我冇玩啦，就系即系咁样嘅评价，咁样嘅销售，即系你唔蚀到啊，扑喺度，真系一啲都唔出奇。不过有人就好似有少少误会，跟住嗰边咧就讲话考虑出售部分游戏业务，但系佢系冇点名嗰间 Vox 咩啊？STEAD 应该即系出P4 嗰个工作室啦。佢冇话考虑出啫，冇话系佢。虽然战犯系佢。但是不是一定是他呢？不一定的。虽然他的可能性都不低。我知道头盔大家很多，但是这个是事实来的。因为有些人直接就说是会斩他，那就有少少武断了一点。你可以这样判断，我都会这样判断的。一来你自己新作这么大的投入，然后出来大爆死，无论口碑啊评价那些东西，即是重要不是想着出单机，想着出所谓嘅服务型游戏，你要一路出 keep 住嘅。而家呢一刻仲有冇人玩呢啲嘢？即系咁你就知道只嘢，梗系冇啦。屌阿星，咁啊，所以咪即系你出咗只咁嘅战犯级嘅作品，你仲要抌咗咁大嚿钱？如果你系少少用好少资源，然后出只爆死嘅作品咧，都可能冇咁大镬。 唔系， 但 系 而家 咗嘅喎。讲真就系、是，你讲真，点解咁少钱咧？就系、是、如果佢爆死都唔紧要啊嘛。 唔系就系唔系啊！佢抌咗好捻大嚿钱落去做开发噶，自杀特工队。你虽然佢好似也可以看似个主题，也可以未必系个主小品，但系佢系个主打作嚟噶。咁样大爆死一定是捻到个扑街度，即系咁，所以揾佢嚟制其实都唔出奇嘅。而且调翻转讲，咁佢两个创始人都系上年就话咗走人嘅啦嘛。呢只系佢嘅唔可以叫遗作啦，系佢留低嘅最后一个啦。咁你。原本一个又去咗 Microsoft 嗰边，咁你个剩翻嗰嚿嘢出嚟又大爆死，咁你即系成件事就又系一样情况，同之前Microsoft 斩三上真史嗰间 Tango 一样意思啫嘛，就系、是、你个工作室真系毫无任何意义，虽然嗰边咧就系买一只大爆红嘅，呢、這个出咗只大爆死嘅，嗰、那个你都仲可以尚且争议，呢度入边咧佢接得真系唔好出奇，虽然佢之前都曾经出过好嘢，但系之前嘅事啦，即系而且我印象中《艾卡汉》我唔记得边一代都曾经喺 PC 入边舐过嘢噶，个系统优化令到食资源食得非常之严重，系玩唔到嗰个程度。不过呢个相对于呢只嘢咧，就其实相对真系小事。咁啊，系咪真系斩佢咧？睇下咯。我觉得可能系嘅，其实，但系就冇讲咁死。我见到有啲人讲到死死实实咁样。咁啊，大爆死，仲有一只就呢个之前嘅《卡利托斯协议》或者叫《木卫四协议》啦，因为其实都系讲紧木星第四个卫星啊嘛。个呢个睇音译定系意译啫。咁只嘢咧，其实好可惜噶。只嘢本身睇起嚟。即当初预期系好高嘅，因为宣传片啊嗰啲 demo 嗰啲唔错，但系后屘出到嚟之后咧，就成班系都系话呢个雷作，呢个地雷作嚟变咗，因为佢望起嚟同埋部分睇起嚟好好，但系真系玩起嚟嗰阵时咧，就会发现只游戏时长好短，短都要拖，即系佢已经时长已经够短噶啦，佢仲要拖，即系最火嗰样嘢系咧，即系唔跑得嘅游戏咧。你真系唔系只只都系零嚟噶嘛？即系呢个主角喺度躝下咁样，仿佛系好似佢喺度慢慢行，系为咗拖时间咁。但你觉得佢好似冇咁唔抵，我觉得好似几个钟头就玩完噶啦，好短噶咋。所以制作嗰边就走翻出嚟，而家就受到采访嗰阵时啊，就出翻嚟讲翻系只因为只 game 系赶工赶出嚟，或者应该系太早发售，即系。其实这个世界有真的很多这类咁嘅作品嘅，即系强如老饮都出个新 size 啦，即系用赶因为赶工而 質素大幅下降啦，身size都唔係好差，但係老任比啦、半射比啦，或者孖尿自己比啦，即係一樣嘅情況，就係佢留回想翻佢開發的時候，咪就係冇肺最嚴重嗰陣咯。咁佢就話：我因為嗰啲搞到佢哋其實個工作進度非常之緩慢。咁啊，但係呢個開發商啊、老頂啊嗰啲嘢就話一定要佢預期或者係唔可以延太多上市。咁啊，結果就唯有將好多嘢斬咗，將啲已經做咗嘅嘢重複利用。呢啲全部都係大家屌佢嘅地方嚟㗎。即係個遊戲就係事情短啦，你啱啱揾嗰啲得個閒字啦，啲係重複啦，短都仲要重複啦，呢類嘢好明顯隻 game 咧，好似一個半成品咁啊！當年已經講緊㗎啦，而咁而家行翻出嚟講翻呢啲嘢，你話可以話佢賴，即係你知好多都照賴冇費啦，但係又的確係好多遊戲受到冇費影響喎，即係遊戲開發嗰啲剩，即係你翻工都有影響啦。就是他讲出来我觉得不无道理啊，不是纯粹推托的。咁啊呢啲虽然就呢、这个锅就应该是上面决定如期上市的人的决定来啦，虽然他们亦都可能是因为啲投资方啊那边嗰啲人同你讲呢啲嘢嘛，虽然咗好多次啦，呢一次呢度入面就是你夹硬赶隻嘢上去，赶工出来嘅游戏从来冇好一个，冇好下场，从来都冇好下场，喺游戏界系冇赶工出来嘅游戏成功嘅，即系由当年 E.T. 去到而家，有边隻赶工出来嘅唔系闹爆死啊？即系唔爆死啫，你抌嚿钱落嚟都系想赚钱啫，你因为顶唔上个少少利息而直接将佢判咗死刑，你咁样斩佢罚同判个死刑有咩分别啊？即系定系佢系指示嗱，我唔搞，我唔再俾开发费你啦。你同我，你同我搞掂佢，我直接回收得几多，回收得几多得几多。呢嚿几乎系变成骗局咁滞嚟噶啦，已经系即系咁啊！佢攞翻出嚟，我觉得系其实系合理嘅。佢讲嘅嘢系即系，不过呢、这个上头的大宇宙意志影响到作品，都真系好 Q 多嘅。咁啊，算啦。 呢啲嘢业界都唔系第一次，都唔会再一次。 咁啊，跟住嚟到我哋港台嘅游戏消息啊，咁啊，呢部嘢，即系 我好卖我。 我哋当初提咗三次佢啊，首先就话佢话要出啦，跟住喺欧美嗰边 好卖啦， 抢到断货咯。咁然后咧，轮到嚟港澳开卖啦，唔系港台港澳台啦，开卖啦，又再抢到黐筋。 但系究竟有几多货又唔知道。 到底是货少啊，定是佢 落诶？ 定系 Sony 自己都知道呢只嘢其实真系揾笨柴嘅，所以唔敢做好多。结果又做得唔多，结果就大家意外地受落、啊。咁系咪智商税啦？ 咁咪 OK， 咁啊哦，我都系嗰句啦，咁 OK 啦，恭喜佢咯，哦、啊，恭喜佢咯，系咯，捧读 呢度入边，我谂有四成左右是智商税部分咯，咁我先讲个六成系剩翻嗰啲系乜嘢？系懒人税，你懒得搞，即系唔系话你懒得喺行出厅打，系呢个需求系存在嘅。不过大家通常都好懒得去搞呢啲嘢，因为你搞串流啊嗰类嘢，通常都好麻烦嘅。就算系 Sony 自家只 app 啊，都系麻烦烦噶嘛。 我以前喺公司用咩连 Wookie 部连线打机系得嘅，但系其实都唔难。但當然冇有而家手機咁方便啦，手機有咩啊？你喺 iTunes Store 度又可以打 K 卡嘢咁打，咁就其實係有依市場嘅，我承認。但係有冇咁多就唔知道啦，我就 主要係覺得係兩個嘢，主要係懶，第一係懶，第二係真係懶咯，即係第三都係懶啦，咁就真係。即係點解咧？因為如果你要認認真真搞嘅話咧，你攞部 Steam Deck 或者係再上就比較難啦。阿里嗰啲就比較貴，因為佢1600啫。即系因为大家都系觉得，譬如千几蚊，咁我唔使搞咁多嘢咯，同 Steam Deck 一样啫嘛。我千几唔系 Steam Deck 其实两三千蚊嘅，但系你而家买部旧二手机咧，千几蚊一有交易噶啦。咁然后我都乜都唔使搞，开机就有咯，开机登录完我个 Steam account 就咁玩得啦。即系呢懒系主要系 for 啲人懒嘅。咁智商税嘅部分系乜嘢咧？就系呢嚿嘢，哪怕系你有呢个市场，哪怕呢件嘢有用都好啦，佢都系比竞可唔可以叫竞争品啦？即系佢喺呢个领域入边都非常之差嘅作品嚟，即系先讲啊。 Sony 出品一定有不傻气嘅，咁我身边都唔少 Sony 处，一见到 Sony 飞身扑上去嘅， 即系我费事，我费事讲，费事开佢名啦。 啊，点解我话佢系智商税咧？就唔系话佢咩啊？因为千几蚊买过呢类型嘅产品，我觉得还 OK 嘅。 千几蚊 OK 嘅，千几蚊，我千几蚊 OK 嘅。 即系问题就系咧。唔知你有冇用过 PS 嗰个 app 啊？即系嗰个做 Steam 嗰个喺你 Sony 手机，我唔记得 Sony 手机以外用唔用到，应该得嘅。嗰、那个上边嗰嚿嘢，我见 friend 玩过，那个 delay 非常之严重，我谂有十几到三十几个 ms， 即系明显地感受到有 delay 嘅，即系讲嗰啲完全唔讲求。个反应时间嗰啲游戏先得嘅，即系嗰啲SLG 啊嗰类，即系你但凡系动作 game 你都唔使旨意，即系有动。 当年我喺屋企，我公司连翻屋企部机玩咩啊？玩《人龙丝炉》里面嗰个应该叫做巴女啊，巴女 mini game 嚟嘅，完全唔咁咪得咯，只要完全唔怕慢噶啲。我哋冇即刻时间啊嘛，系指令性咯。 总之就系指令性啊，即系冇时限啊嗰类嘢咯。你整个你整个即时反应嗰个 QTE 啊，到你要即刻收工啊。 就 系 咯。 啊，咁啊，而家呢次 PSP 咧就好翻啲，就系非常讲究时间嗰啲，即系隔 game 啊，或者系部分嘅动作 game 嗰啲咧，你都系唔使谂嘅。但系大部分唔系好讲究嘅，或者系甚至系音 game， 你只要 set 完个 delay 之后咧，都叫做 OK 嘅。咁但系呢、這个成问题就系佢嘅睇对手嘅啫，呢啲全靠同行衬托噶嘛，即系你十几个大概十几个到三十几个啦，我记得啲人测试出嚟，咁、但系其实呢个世界系存在一到八 ms 嘅串流嘅，叫 moonlight 同 sunlight， 一个系发射，一个系接收啦，好得意噶 ，sunlight 就系发射一个 ，moonlight 就系接收一个。咁你谂到佢两个系咩意思啦？太阳光射出嚟，然后月球反射去到地球表面，咪就系月光咯。即系总之自己搜寻相关资料啦。佢系喺 Android 上面行嘅。第一冇话限死，一定要 PS 家族。第二人哋嘅反应时间好过你。第三用喺任何嘅接收方都得，你 Android 又得啦。iPhone 好似系 setting 比较再麻烦啲，我猛定啊得唔得啊？但系问题就系点解冇人用？或者系比较少人用，原因就系、是。setting 麻烦，其实呢类产品真系好缺一啲懒人产品。我记忆中 Sweet 都有类似嘅嘢，又系其实都收几贵嘅，觉得收到六百几蚊一嚿，净系嚿嘢，唔连 mon， 唔连制，所以咪话佢点解有六成系懒人税咯？ 唔系点解 Apple 啲产品咁受欢迎，就系、是、Apple 产品就系出俾懒人用啊嘛。你摆部机落去，只要笃笃笃系咁，全部帮你减晒啦，完全唔使烦。 所以但即系你俾千几蚊去俾一嚿免费使用啊，两嚿嘢都系免费啊，免费使用嘅系统，即系一嚿唔使钱，一嚿千几蚊，咁你话系咪懒人税同智商税啊？仲要效果仲要差啲、啊，不过就唔踩佢咁多啦，大家都知佢系咩噶啦，只不过意外地就好好卖，所以攞出嚟再讲一次，再编一次啦，咁样啦。 好啦，跟住讲一单就真系严重事件啦，虽然破火不嬲快，咁咧上礼拜咧 FGO 就就开就 Fast 之前讲咗啦，咁其中一个新系统咧就开咗新嘅叫附加技能啊，即系佢嘅 skill 下面再加新技能，咁佢加两支新技能，其中一招咁咧加两支新嘅技能咧，佢每开因为佢系统就系咁样嘅，你当你 level 你抽到新角同一个角色抽到多一个，又或者你嗰个伴道升高咗咧，佢送啲角色币俾你，而角色币咧就攞嚟开特附加技能嘅，咁好啦，佢俾多两个新嘅技能，而嗰两个新技能非常之强悍，咁你开嘅附加技能咧就系开始抽角色，但系如果你要开齐实五个新嘅附加技能，你喺数字上揿掣嘅话，即系数字上计咧。你抽八个五星角色，八个，即系补五都唔够，你仲要抽三个多出嚟角色，你先够足够嘅附加币去开你嘅附加技能。咁咧，有啲人就即刻攞佢啲即系嗰啲重货奖咧，就即刻开嗰啲同一角色抽到第五、第六个之后咧，我就送一个 无机命令 机，无机命令机俾你嘅。咁咧，有啲人咁样嗰啲货奖就攞无机命令机去换角色啦。咁咧就啲人就鬼晒咁嘈，喂大佬冇喂黐线啊，抽八个边可能啊？因为呢个技能超离谱嘅，即系唔知货几多啦。咁咧俾大延上咗两日到啦，咁营运即刻出嚟话：好，唔好意思，我计错数，我而家执翻讲翻。首先就系 你嗰啲之前开咗其他副级技能嘅硬币可以转移过去其他技能嗰度，然后半值去到 level 八，去到半八开始送硬币会加倍。而如果你喺呢段时间啊，你用无记命令机开嘅买嘅所有嘅从者全部退翻俾你，即系退翻个无记命令机俾你，跟住再代送咧80石。咁咧就叫做勉强你收咗个科，因为其实大部分 O K 嘅，因为好绝其实绝大部分人咧就好似我咁样就系咩抽咗咪算咯，使乜要保五啊开120啫？但系对嗰啲重货奖，即系嗰啲咧货到黐引线嘅，一大堆100有人有我见到啲有几十个无记命令机咁嘅癫佬咧，喂大佬啊，你要我攞三落你为咗将我个老婆升到120 level， 跟住五个嘅副级技能全部开满嘅，你叫我抽八唔系啊嘛？咁呢个而家改翻就 O K 啦，起码就系冇而家好似咧，我唔记得我睇呢个出嚟测试讲，我实际上冇办法做到啦。好似保四就可以开晒五个副级技能啦，咁就叫勉强收到科，即系破科破得几快嘅。 即系我个人感觉听落去或者睇落去咧，就比较似系佢想搞新系统， 计错数。 但系冇谂到消耗咁恐怖， 计错数咯，好典型，好典型就系计错数。官方唔奇嘅呢样嘢，其实间唔中都会出现一次，亦都唔算系咩大不了嘅事。咁有一句发又从来都系嗰句送石赔翻，有个赔偿石我就 OK 噶啦。有时对于我啲根本冇关系嘅人嚟讲，你嘅赔偿石，我又唔会谂住开晒五个，我净开咗个角色嘅第五技能啫嘛。咁冇所谓啊，反正对我都原来冇关系啊，我啲低货用家，咁你送埋石俾我，更加开心啫，开心添。咁咧，不过另一单就唔系好开心啦，呢单嘢就，我觉得系严重过咗火位嘅。咁就南梁麻公，唔系麻公奇亚画嘅南梁，唔系嗰个南梁叫麻公。咁麻公奇亚老师就大家都知啦，魔法阵都市嘅作者。咁佢就真系超老牌，80年代咁啊，超音战士年代，佢就一路活跃到而家啦。咁佢就帮南梁画咗新嘅角色，好叫列斯登啊，好似系，因为我对南梁完全唔熟啊。咁咧就画咗新角色，咁咧就完全因为佢角色同其他嘅南梁嘅画风完全唔同，咁啊结果咧就大炎上。最夸张就系咩咧？啲大陆啲中国同中国玩家就走咗炎上，喺佢个 X 里面，大家就系咁火烧，甚至出到恐吓杀害预告啊，闹乜闹物。最夸张就系咩咧？有中国嘅讨论区直接教埋你啦，教系点样严上？哦，哇，使唔使玩到咁尽啊？ 即系因为我睇嘅主要系日本或者香港呢边啦，我冇睇到咁严重。一开始大家喺度，我见日本嗰边主要都系吐槽咯。即系其中一样就系、是先唔讲你画风如何啦，即系因为佢系有姊妹男噶嘛，呢、这个战男世界有叫做姊妹男嘅概念啊嘛，即系同系列嘅会有几， 即系同埋讲嘢嘅同一型号，不过唔同男名，咁咪叫姊妹男嘅叫做 即系同一个原型啊，佢会有一个好相似，几乎系模板出嚟，可能后边会有少少改进啦，几乎系一个版出嚟嘅，然后叫做姊妹男嘅概念啊嘛，即系人哋其他所有 game 咧。都是略佢啲，因为佢两个时间好接近，好似嘅其实，所以大部分一齐两个一齐出都唔讲啦。南国咧系分咗段时间啦。咁通常就算系有时间差都好啦，都系非常之接近嘅造型，几乎系孖生兄妹咁滞嘅，系冇乜几乎系孖生姊妹咁滞嘅。咁问题就系佢两个就差咗好远，而且仲要系讲紧咁多年前嘅画风，以现在嘅审美嚟讲。老实讲就系唔系而家啲人中意嘅咯，我望落去都系，实系但系问题就系、是，喂，南柯咧向来都系咁嘅，南梁下边900多个画师，个个人差好鸠远嘅。 而且最紧要不过有一样嘢就系、是、今次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咩咧？官方唔理佢，即系官方因为你知南梁嘅官方 account 烧佢咧，官方话知你关人捻事，咁啲人就咩咧？官方唔烧咪烧画师咯，结果好啦，麻公咧就揾埋官揾埋就要出律师信告啦。你写埋咁嘅嘢咧，我告鸠你。 即系二次杀害预告啊嘛。 系啊， 所以就即系日本人就相对知唔得，即系觉得可能觉得冇成本啦。你咁远，你 喺中国嚟噶嘛？屌，隔咗海你吹我唔涨噶啦，嗰只心态。 你狗翻地啦，即系咁。但是人哋又唔同你客气嘅，即系调翻转讲，同一样嘅事咧，你就算喺中国其实都犯法嘅， 即系如果你去到咁真系唔系口讲或者足以令人恐惧咧，即系其实法律层面上面呢方面，其实同香港同日本、中国呢方面其实 全上差唔多， 其实系一样嘅，睇佢执唔执行，点样执行嘅啫，即系。咁啊，即系睇落去佢超出我想象啊！因为之前我见嗰阵都系啲人喺度吐槽啊，因为都系各种吐槽，话佢咩，话佢穿越过嚟啊，话佢唔似姊妹唔似啊，咁样呢类型咁嘅嘢。我原本系以为系咁多嘅，就冇谂到佢哋搞到咁即系屎忽痕啊！佢哋即系调翻转讲，官方嚟讲就系我冇服务你哋，我冇服务你哋地区嘅喎。 同埋一样嘢系，都系卵事咩？中国。 我又提一提各位啊，纳凉系日本限定啊，系锁区噶，锁日本 I P 噶。你翻墙跨过嚟，即系我冇疑问照顾你哋嘅感受噶。啲日本玩家吐槽话吐槽啊，吐槽最少唔会搞咁多嘢啊，即系咁啊。 同埋一样就系、是，其实一嗱，只不过一讲呢单嘢要比较一下，同样经常俾人嫌上嘅 F G O 嗱，最近嘅期咧 ，F G O 就田祖超与老师画嘅烟雾镜啦，咁。最初啲人都最初日本啲玩家话烟雾话啊，即系叫做年轻嗰批对于田，别讲真，后生而家后生一代啊，唔识田老超越唔邪嘅其实，但系好都冇，净系吐槽我吐槽佢嗰个烟雾镜个长次罗兰啊，即系日本好有名嗰个男公关啊，系吐净系吐槽呢样嘢啫嘛，吐槽到田岛老师都话咯，嗱唔好话罗兰啊，反面噶，系田岛老师都攞呢件事嚟自虐嘅，咁冇所谓噶，因为 F G O 啲画师。被人闹都唔系第一次事啦，但系全世界所有玩家知道就系 FGO 咧，从嘅画师决定咧，从来都系嗰两都系武奈同埋蘑菇两类仆街嘅个人私心。我中意搵雨海野千花就搵雨海野千花，我中意搵田岛超宇就田岛超宇。你班忍者唔中意唔好玩，所以玩家就费事嘈。有个你唔中意咪冇抽咯。 嗯，咁非立国之初就已经系咁噶啦，大佬。 就系佢两条手去爽开心噶嘛。 你望到冇耐上嗰啲话，你好开胃咩？我调翻转，虽然嗱，而家好咗啲，啱啱开始，尤其是都最近佢万年约噶啦，即系冇耐上啲话，你望到好开胃咩？系睇在蘑菇嘅份上忍佢嘅啫嘛。 冇， 即系更加唔好话 F 之后仲有啲各种奇奇怪怪的，即系 同埋嗰间就多苍月啊，俾人闹咁多，闹咗咁耐啊，咪一样咁样，同埋。 我哋好似报过苍月嗰单 ，F G O 啲画师好多都莫名其妙噶啦，但系唔紧要噶。反一来就系佢两条友从来都系佢爽开佢开心唔得，佢唔理人啫。其次就系反正个古仔好个写得好嘅话，你咪一人照抄，好似阿烟雾镜嗰人抄爆噶。所以呢个系从来都唔系问题嘅。但系去到好似而家咁样找你，哇咁你走盐上仲有，关系中国咩事啫？你都唔系去服务地区嘅，你不走盐上戆居啊？黐线啫，我发神经啊！喺度。 不过就佢哋啲画风比较抽象，大家都知道噶啦，算啦咁啊。 我其实觉得如果将阿麻公啲画摆喺 F G O 嗰，系冇人觉得有问题嘅，肯定嘅。佢相比田岛超宇老师嚟讲，算好噶啦嗰啲嘢，起码相对嚟讲，佢仲会比较大路啲。一田岛老师啲嘢，你知几细路嘅，几小众噶啦嗰啲画。 虽然我都要吐槽就系佢个设计真系不怎么样，老老实实，即系唔系话佢画风古老问题，唔系话佢画得如何，系佢个设计，即系同大家真系格格不入，同成个篮球咧个量化嗰个设定有少少咁粗略，几乎就系张志全拆散怼落去人度。虽然好多都系类似咁样，但人哋拆得靓啲，有啲理咧，我系冇坚，即系你唔。即系佢成架飞机黐上去成嗰度，我有少少密集恐惧啊，先生。即系不过算啦，呢啲相对比较少少，我觉得即系真系啲人太过多勾鱼嘅啫。不过算啦 ，OK 啦，冇讲嗰啲啦。啊，讲个嗱个记录本身咧就冇乜大不了嘅。我觉得最大嘅呢个居然系记录，我先系一个第一。 乜都系记录嘅健力士。 唔系我知诶，健力士世界大全呢个唔系你嘅事。健力士我哋系啦，系一个收钱搞认证嘅机构嚟嘅啫。其实不过人哋多少有啲公信力，即系但系我冇谂到系，竟然最长只不过系78.5。 我都觉得少，我觉得意外喎。最 你问边个都冇可能谂到咁短咯。 因为其实讲真就系、是。27都是3日啫嘛，3日唔瞓觉打魔兽世界啫嘛，破今次世界纪录啦。 佢系连破两个，如果你净系话系魔兽嘅最长咧，我都觉得有啲窄噶啦，已经系即系大家我唔知道大家识几多啦，打魔兽打到天昏地暗嘅人， 喂，闲闲地我两三日，我觉得真系我自己个人记录系74个钟打 RO 嘅，即系。都系差佢4.5个钟头啫，虽然嗰阵时已经就死噶啦，其实系即系真系晕到度噶啦，但系喂，我一个普通嘅阿宅都70几个钟咯，你都系70几个钟，世界纪录，人哋冇认证咋？ 唔系，另一单新闻就咩？有玩足球游戏玩75个钟啦，仲足球游戏、啊，大佬你话讲真，你玩 MMORPG 嘅话，其实。相对佢仲冇咁，仲冇咁辛苦添。 有啲地方，有啲地方几催眠啊。 因为有地方好温暖嘅足球游戏，哇！嗰种，因为你集中精神就其实仲辛苦嘅。因为你话讲真，你玩 MMO 嘅话，有啲地方你可以放松嘅话，你系咪一个叫半昏迷状态？因为照玩落去，因为玩到噶，你未瞓觉噶，但系你都唔系即系叫神清醒状态。但系足球游戏啊，呢样咁嘅嘢，你冇得放空个脑噶。咁78个钟头。 而且嗰、那个事主仲要系有少少佢有个 buff 喺度嘅，对呢样嘢嚟讲系 buff 嚟噶，严重嘅失眠症，即系根本就瞓唔稳着噶啦嘛，佢唔系挨夜，佢系瞓唔稳着。即系咁，不过因为佢系实放住嘅，所以大家见得到，即系不过就 算啦。我而家实放住， 我纯粹系冇人，啲人冇记录啫。 系意外地咁，意外地咁短咯，78个钟。 啊！真系意外！你问求其一个人，你估世界纪录系有几长，一定唔会答你70几个钟头。我谂最少都答5日咯，5日7日都唔出奇。 仲要起码100个钟。 啊！顺带一齐建立世界纪录，唔瞓觉，净系唔瞓觉嘅纪录系11日，而且禁止日后再挑战，因为会危及生命。超过7日就有机会危及生命噶啦，咁样。好咁。 好啦，咁啊讲咁多，唞一唞先，因为好多嘢讲。今日我哋而家休息阵。